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？ 网上看了一个故事，说童先生呢，因为十年前没有买房后悔不已，自称亏了500万。而曹女士呢，在2009年的时候缩衣节食买了一套房，现在房子从140万涨到了750万，自称是人生赢家。而朱女士的家庭呢，月入7万却不想买房，不愿意让房价降低她生活的质量。她说：“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而不是让房子变得更好啊！”不知道你怎么看呢？ 请我请告诉我，男人到底有什么、啊、Mirror,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、啊、我其实走不进去，你也出不来，如果你对我方便，我就给你爱，你看见我表情到底是纯洁或是坏，不明白，贪心的男人总是喜欢你有天使的脸孔和魔鬼的身材，魔镜魔镜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，我自己

像你永远爱我一样。 I love the city， 安静的模样，无论在何方守望那梦想。 I love the city， 骄傲的模样，有阳光做翅膀，彩虹的方向。 刷脸支付越来越普遍了，在校园里面刷脸上课点名的，还做出大数据评价的，还是蛮新鲜的。杭十四中首创智能校园管理系统，一分钟识别全班面孔完成点名，每天至少节省三。 勾勒出情话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此各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青草等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草等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全是的情话，在此故事美丽迷人的笑意。就当我

好了，今天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明天早上希望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早餐，欢迎留言给我。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拜拜。 9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工作开个好头。